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环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在最近的新闻里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成立亚投行的这个事情。亚投行呢，其实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简称。那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琢磨那些新闻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些印象，就感觉很多国家所谓争先恐后的来加入这个中国发起的这么一个投资银行。 对， 那现在截止到今天凌晨，我看到的新闻是亚投行的意向创始国呢是33个。那大家之前很关心这个不止33个了，是吧？ 35个， 已经35个了。你看这个真的是瞬息万变的加入这个亚投行的这个新闻。那只剩下的美国和日本可能最后还是在游离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英国它是比较早表态的说要加入。那加拿大之前也觉得有点悬，那他现在也是说正在考虑。像我看到最近的是那个奥地利已经说那个要加入了，还有什么澳大利亚也在考虑。澳大利亚加没加？ 澳大利亚已经批准了。昨天24号批准的。 所以这个亚投行的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会首先想一想哈，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背景下要成立的这么一个银行。那中国发起这个呢，到底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些纷纷想加入的国家又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为什么美国和日本他们还没有决定最后要怎么样，是吧？ 对，但是美国其实有批评他的传统盟友英国，说不应该迁就中国加入亚投行。包括美国内部其实他也有不同的声音。我刚看到美国的副财长希茨，然后他也说欢迎中国成立这么一个多边的金融机构，然后也希望未来能够有在投资的项目当中，亚投行和原来的亚洲开发银行能够联合为项目融资，希望双方进行合作。对， 关话，这个要信他吗？ 但是你看日本他也表态说，如果在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日本也会考虑加入亚投行。 其实就是说呢，中国你如果跟之前的这个就其实在亚投行成立之前，类似的区域银行一直是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机构垄断。那世界银行呢一直是由美国主导，那亚洲开发银行是由日本主导，而且呢它是属于同一个战略体系。如果你从投票权的比例上来看呢，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分别它是占到了15.85%和6.84%，中国呢是排第三，仅仅是4.42%，这个是世界银行的投票比例。那如果是在亚洲开发银行上面呢，日本和美国出资的比率呢各自是占到了15.65%，中国也是排第三， 6.6%。 对，换句话就说呢，中国在这两个银行的投票权的比例都是被美国和日本抛离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很难有实质的话语权，就只能跟从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意愿。所以呢，感觉上呢，它不太符合就是中国所希望的那个格局。那有人就觉得，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希望另外成立这个亚洲投资银行，建立由我们自身主导的新的游戏规则，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也得到其他不满于这种刚才讲到的权力分布的一些新兴国家的支持。那可能是最直接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个初衷吧，我觉得。 对，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了，它需要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所以在很多欧洲国家它表态要在加入之前，中国其实发出过豪言壮语说，如果没有人来融资，那我们中国承担至少50%的股金作为亚洲投资银行。其实全称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以你也看到这个银行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在亚洲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开发建设上。其实之前也有人做了一个估计，就是说从2020年这段期间之内，亚洲总共需要的 基础设施投资的总资金达到了7300亿美元，所以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口，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所以欧美国家才纷纷表态想要这个加入到亚投行，能够搭上中国的这班车。其实有人也把这个和习大大之前提出的一带一路联系起来，说中国可能一方面是为了从贸易上要开拓一带一路，另外一方面从经济上也要支持一带一路的基础投资建设，这样才能做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体。 没错，因为你搞一带一路的话，你必须得依靠大型的基建，而大型基建呢，它肯定要需要很多的这个资金，那不可能完全由中国承担，所以呢，建立这个亚投行啊，它也算是一个融资的机制。它呢，除了能够吸引一些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兴国家，就一起去挑战这个所谓的既有秩序之外呢，也可以就是分化啊，属于广义的这个所谓的既得利益体制的西方各国。所以说，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哈，亚洲投资银行它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层面的东西，它很有可能，也不能很有可能，它会牵涉到一个格局的一个变化，它有很多政治和外交层面上的含义。那具体它到底会有什么这个更加细节的含义呢，我们也请这个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财经评论人，请经济财经专栏作家叶檀博士来仔细的讲一讲。 我想任何一个国际的大型的金融机构，它都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从经济上来说，它显然是一个重塑全球的金融秩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政治上来说，这也是在国际上除了欧美之外主导的这么一家国际金融机构，由第三世界国家来主导。 但是你像为什么这次亚投行它的成立吸引了这么多欧洲包括西方国家的参与呢？他们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我想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是未来亚洲的开发机会肯定很多，有市场有这个需求，所以谁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原有的那些金融机构，它确实效率比较低，然后又比较笨重。那么成立亚投行，如果建立一个真正高效的机构的话，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介入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基础设施的开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跟中国之间并没有一个主导权的争夺战啊。大家你想这个他没有说像英国他已经很久没有老大的意识了，对不对？那法国这些国家都不用说了，中国同样也是如此。中国就是想撬动一个缝隙，他很明白现在不可能说人民币去跟美元争夺第一货币的地位，根本远远还不到这个时候。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跟欧洲之间的一拍即合是比较有道理的。而且最近这个中国除了购买这个美债之外，我们知道外汇储备里边主要还是美债的储备啊，这一块之外，其实最近这几年在欧洲的投资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双方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那对中国来说，中国成立亚投行，中国能得到的实际利益是什么呢？ 中国的话，我想是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原有的传统的金融机构基本上是欧美主导的，效率又比较低，那么中国想要增加一些话语权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中国一直想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篮子货币里边的权重，但是这个就非常的难。第二个呢，是这个中国在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一个地位可以借此得到加强，因为刚好有市场有需求，传统金融机构又提供不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它的国际化的进程可以更加快一点，然后是它可以撬动原有的那些传统欧美主导的 尤其是美国的一个亚太的战略。 嗯，但是它和亚洲开发银行会不会形成一个直接的竞争呢？因为两方都有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这个投资。 对，会有直接的竞争的，这是毋庸讳言的。那么就看哪家银行它效率高，管理更加透明，然后是获得的市场份额更大，这是一种竞争关系。 嗯，但是这种竞争其实是对地区发展有利的，还是说有可能形成一种恶性竞争，损害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想谈不上什么恶性竞争，因为双方各自有各自的逻辑，各自的投资方向。像亚投行，它主要是因为亚投行之所以出来，就是因为现在的开发银行体系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中国又有一些产能，它可以提供到世界上去，那么国际上又有这样的需求，刚好是一拍即合的事情。如果说亚洲开发行它非常好的满足了这个市场需求的话，我想亚投行也就不会出来，也不会获得支持了。 嗯，但是亚投行有人就说它是中国的金融外交，那如果说最后亚投行吸引了这么多的欧洲国家包括亚洲国家来参与，它是在哪种程度上能够改变整个地区的这种政治局势呢？ 那我觉得现在就要谈改变政治局势实在是比较早了。因为现在它是一个意向的创始国，那么从意向创始国来看，我们知道亚投行其实算是比较成功的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它不仅有当时有发展中的国家参与，那么现在来看意向创始国最新加入的都是欧洲的一个发达国家，这个说明亚投行在国际上是引起了关注，而且大家都愿意介入这件事情，说明这件事情有必要。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亚投行它意向创始国这个3月31号截止啊，这个报名截止之后，接下来的话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投票啊、制度啊，怎么来制定这个未来的投资方针啊，所以应该说他要建立搭这么一个框架，他刚刚开始怎么样来这个提高亚投行的效率，同时又能够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公平高效的管理制度，跟以前的世行 IMF 跟亚洲开发行都不一样，这个是亚投行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已经造成了美国主导的这个 G7 集团的分裂，除了美日两个国家没有参与亚投行之外，剩下的五个欧洲的发达国家都有意向参与亚投行，那这会不会就是可能会造成美国和传统盟友之间造成一些意见分歧，影响了一些地区啊或者是区域性的政治格局呢？ 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实际的发展和利益啊，所以当像英国同样是如此，他们都是比较老牌的务实的一些市场经济体的国家，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最早的时候49年之后，英国会率先承认建立这个代办，这个他会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吧？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些务实的一个行为。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在外交领域有句话说得好，就是只有永久的利益吧。所以呢现在欧美之间这么做，那么美国很快也会进入一个务实的，它很快会醒悟过来，因为美国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的。那么也有像罗奇这些人，他也表示美国应该尽快的也加入亚投行，或者是成为一个这个亚投行的一员，大家共同来制定政策，共同来制定游戏规则。所以我想美国的态度也有变化，大家都是务实而这个比较理智的。那么 中国为了亚投行也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你比如说像中国现在有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为了亚投行放弃了一票否决权，这个其实是值得的。因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传统的会有一票否决权，那么中国的话你要让亚投行有国际色彩，那么它要显示出跟以前的这些组织是不太一样，它更加开明，它放弃一票否决权，我想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很大的牺牲，但是是必要的。 哎，最后他讲到有可能会放弃那个一票否决权，这个在舆论场上我看有很多的朋友也觉得不是很理解，你自己放弃这么大一个权利，那你不是都相当于放弃主导权了吗？你自己图个啥呢？ 对，我看到有人还艾特外交部的微博，然后要求外交部就此事做出回应。我想着外交部还说不定还不清楚亚投行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呢。而且这个到底有没有放弃否决权，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得到证实，只是外媒才爆出来这么一条消息，可能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还要等待相关的部门进一步的去落实这个事情。 对，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他们率先披露的。倒是呢，你可以从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的秘书长金立群他说的这个话哈，可能也能够感受出中国现在的一个立场。他说呢，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尽量的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 形式。 对， 对对对，所以呢，这就是牵涉到具体的操作的细节问题。就你也看到像印度尼西亚像韩国他们就在争说你干脆把总部落户到我们的首都， 对， 你要是落到北京的话，我们就很担心这个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就让我们有一些额外的这个可能是恐慌也可能是忧虑。所以呢，这个下一步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要等待着大家去商定哈。好，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连线身在北京的一位经济学专家胡星斗教授，也听听他从另外的角度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好像我们听到亚投行感觉是个非常高大上的概念， 对对， 这应该是精英人群高端人士才会接触到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那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小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可以参与这种话题的讨论，三块新闻我们稍后继续。欢迎回到三点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其实呢，这个亚投行最开始提出来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是在2013年10月2号，当时呢是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他呢在那个时间点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那在去年4月10号的博鳌论坛期间，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他就进一步透露说，中国要推动建立一个投资于亚洲基础建设的信托基金。那之后呢，就是从这个10月24号开始，有21个亚洲国家在北京就正式签署了，成为第一批创始成员国。接着又有印尼啊、新西兰啊等5个国家又再次加入。那到现在为止呢，亚投行已经是有这个35个。成员国是表示要加入，所以说最开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财经新闻。 对， 到最后呢，发酵到现在，大家都好像这个词儿这么耳熟能详哈，就是因为后面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加入的这个高潮。但是现在呢，美国和日本呢还是处在一个游离的状态。那刚才我们讲到呢，大的这些格局感，包括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含义呢，可能已经是能够嗅出一些味道。但是具体说有哪些具体的这个操作细节，现在还处在一个好像几个国家要扯皮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紧接着呢，我们就来请到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教授。胡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谢谢您跟我们现场连线。那其实我们看到具体的这个细节哈，一个呢就是现在在争到底呢应不应该把总部安排在北京，那再一个呢就是行长是不是一定是要中国人。那当然我们看到中方这边呢是说因为我们是发起国，而且呢按照资本说话的原则，我们出最多的钱，理应来我们来安排总部，要安排在北京，而且要呢是中国人来担任这个首任的行长。但是看到印尼啊，看到这个韩国啊，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想法，甚至是香港，他们都说，哎，要不然把这个总部设在香港。但是中央就说，不行，因为以后设立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国外的友人来这个总部工作。那看你们香港地方也小，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国际学校的这个学额提供给他们，所以应该是不会成立在总部设在香港哈。那胡教授，您看来就是最后中国争赢的这个机会有多大？ 就像您所说的，按照这个出资比例来说话，中国肯定是一个最大的股东啊。那个选址理应是设在中国具体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估计应当是在北京，这样有利于这个亚投行与中国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对接。 嗯嗯， 至于说这个行长，这个那倒无所谓，也有可能中国担任第一任的行长因为一个银行中，他除了行长之外，可能还有这个理事会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机构可能中国会做理事会主席，或者是这种董事会主席这个行长说不定他只是一个执行者。倒不一定是中国担任首任行长。 嗯嗯，哎，那我们就好奇哈，到底这个总部安排在北京，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它主要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也就是说，亚投行它本身就代表了一个新的崛起的一个这个经济大国代表了新的金融势力。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金融实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也应当成为世界新经济秩序的一个主导者那这个主导者这个象征呢，就应当是把他的这个地址设在北京。 嗯嗯 嗯，但是胡教授，因为我看到有网友就说，中国以前他经常借钱给一些负债能力有问题的这个国家，很多钱都借出去还不回来了。那这次像亚投行，虽然它是有很多国家联合出资，会不会无形中也是给中国增加了一些风险？有可能面临到很多国家他们没有债务偿还能力的这种风险呢？ 的确肯定是存在着这样的风险。那中国过去对外援助呢非常多还有一些不完全是对外援助，而是低息贷款或者是无息贷款，说是贷款，实际上可能大部分都收不回来。但是现在亚投行它有30多个国家所组成，他们会组成一个理事会，这个理事会成员之间会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我想它应当是形成一个规范的一个现代金融制度的治理结构，这样一个治理结构就是说权力之间能够相互制衡能够有这个监督的作用它应当有这种监事会这样的一个组织起到监督的作用应当来说比中国独家成立一个银行，假如中国独家成立一个银行，然后支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这个可能要好得多。如果独家成立银行，那肯定就这种国家之间的约束就少，那很有可能就形成很多的坏账。 所以其实如果加入的国家越多，对方的这个国家就是借到钱的这个国家，他的这个责任和这个他要承担的义务也会更高，对吧？ 应当是那样的。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在参加的国家越多越好，就关键就是要有几个大的股东他们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如果参加的国家过多，而且股权又过于分散，可能这种制约的力量仍然是不够。所以我倒也不希望中国就完全是一股独大应当是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股份虽然比中国少一点，但是股份也大致相当，这样才能够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 嗯，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就是说这个亚投行实际上是我们中国把钱拿出去给别的国家来发展，对中国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老百姓的切身的生活上的感受可能没有任何帮助，这个说法对吗？ 当然它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目前基础设施，虽然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的比较好，比较完善，但是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还有广大的中西部，这个还急需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实际上仍然是需要大力的完善和提高啊，因此中国应当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国内啊，但是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将近40000亿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到底怎么用啊，既能够帮助到其他的国家，亚洲国家能够实现互联互通，也有利于中国的产能输出，或者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这个当然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要达成某种均衡啊，就是说亚投行它不完全只是为了别的国家啊，应当来说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利用好两个市场，既利用好国内市场，也利用好国际市场，应当都会有促进作用。 嗯，但是还有一个，您刚才也提到说，其实亚投行它是用中国的外汇储备，但是就有经济学家他有质疑，就说如果是用美元结算亚投行，而不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话，是否早晚有一天可能会耗尽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的风险？ 耗尽倒不容易耗尽，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庞大了，它占整个世界的外汇储备的60-70%吧。 嗯 啊，这个现在亚投行这个的资本金也才1000亿美元，然后中国拥有将近40万亿美元，只要不是大量的去乱投资，应当不会耗尽啊。但是的确，如果仍然是以美元结算，那是不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不利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啊。而且这样呢，就使得中国就是不断的这个是结算到这个大量的美元，包括中国大量的出口，最后也是形成了大量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啊。而这个美元呢，这个我们又只能投资到国外啊，或者是购买国外的一些商品啊，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说这些美元的确是很难用在国内啊，而基本上是对外使用啊。当然我也主张实际上中国也应当使用这些美元去购买更多的民生产品，去购买更多的教育设备、医疗设备、养老设备，然后投放到国内的各个基础医院。但是这真正的要这么做可能也不大容易，可能那个各方方面面大家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 嗯，对，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是因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肯定是帮扶很多比如说第三世界的国家去发展基础设施，但是就有人会担心说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好了之后，他们的人力成本啊等等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上来，他们的工业化会更加的好，那可能就无形中中国把中国的这个工业化产业就外流到了这些国家去，是会让中国的去工业化的进程加速，最后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现在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趋势，甚至会影响到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的收入，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这就取决于中国自身能否提高，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当然一方面不能够孤立的发展，然后别人落后好像中国就能够发达起来。但是中国的这种发达只是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啊，那个中国的产业结构其实还是非常的低端化。那未来呢，我们整个世界应当是共荣啊，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啊，其他国家发展好了，那中国呢要更上一个台阶，中国呢应当从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发展到这种资本密集型啊，在特别是知识密集型啊，技术密集型的这种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的转型，这样呢 其他国家即使发展起来了，对中国只有好处啊，他给中国能够提供提供各个方面的这种补充，就像美国西方国家为什么要促进整个世界在那个经济这个贸易的自由化全球化，因为整个世界的贸易的自由化全球化对美国对欧洲都是有利的，同时呢美国欧洲已经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起点上，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也应当是这样，中国呢一方面不怕其他的国家的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中国呢要超越其他国家，要站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创新水平上。 嗯，好的，好，谢谢胡教授，您给我们现场连线。 好，谢谢胡教授，胡教授再见。 谢谢，再见，再见。 好，我们也是好像更加清楚了哈，到底是这个亚投行成立之后，它会给中国也会给周边对世界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影响。那刚才我们也是稍微提到了现在香港在其中的一个角色，那虽然说可能最后在把总部设立在香港的这个机会呢不是很大，那当然在香港呢它又能不能从中去获得自己的这个利益，去搭上这个便车，因为看到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他也讲过哈，是希望看看在成立亚投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香港能够怎么样去参与其中。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湾的这个角色， 对， 那看到台湾的他们现在对于加入这个亚投行也是比较观望的这么一个态度啊，可能他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呢会从这个政治方面进行这个考量。那要不然我们等一会儿呢也请香港和台湾的这个经济学的专家也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看看他们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视角。三立化新闻等会儿继续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向凯来请到我们的线上，跟他聊一聊现在台湾到底是怎么样讨论这个亚投行的问题。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在线的访问。那我们看到在大陆这边亚投行这些天在媒体上一直是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话题哈，那我想知道在台湾大家会不会也对加入亚投行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讨论，台湾的取向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方面的讨论，假如你再看一检视一下台湾的平面媒体或是电子媒体，应该比较少吧。 嗯嗯， 因为这个是毕竟是中国在主导，而且，到底台湾是不是如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不能从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投资银行角度，因为中国有它战略的思考，所以这个还不清楚以前恐怕都很难。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股权或金融投资，它这个是有它的战略意义。 嗯嗯，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意见认为，如果台湾它也可以搭上这班车，对台湾的这些经济的实际的利益，它会带来一些好处？因为看到很多这个西方的国家都纷纷加入，那台湾有没有从实际利益的层面考虑，也是鼓励台湾加入的这个声音？ 没有，我想台湾对于这一种方面的讨论，应该还是受限于现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定位啊，这个还是不够哈。因为举个例子，就看我们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啊，我们过去受限于中国的因素，所以你发现我们能够参与的啊，或者说花费的作用其实不够， 嗯嗯， 啊，其实是被限缩，所以。碰到这个例子，现在要去参与，基本上是由中国主导的，恐怕，这个空间或是角色，可能在台湾社会要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恐怕是有困难的。 但是台湾现在这些考量有没有说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认为其实像亚投行这样的银行很大程度上如果是由某一个国家主导的话，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甚至会有一些制约呢？ 哦，当然了，因为我一开始有讲这个东西哈，不是单纯的就是普通的开发银行、发展银行，它中国利用它等于是中国国家主权基金的一个再延伸，它利用这个就是说我把能够把中国的多的啊这个资金或是它的这个人力甚至哈、啊、能够。透过这个基础设施的不管贷款，它不会只单纯的贷款，那它一定要把这个实力或是这个影响力透过这个来到其他所有的国家，所以当然哈会压缩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它在基础建设上面的一个自主的空间了。所以但这里就看前一阵子这个中国希望这个能够建高速铁路经过泰国到啊甚至到新加坡，但是泰国就会反对，因为这种基础建设哈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这个主权嘛，所以假如这个银行只是单纯的资金的贷放，那可能会争议还会小，但是假如还有涉及到这个啊，你不只是资金啊，你可能还要介入它的整个基础建设的新建啊，像中国过去在非洲啊，它有放款给这些非洲国家协助它基础建设，但是整个工程的这个主导都是由中国来负责，我想这个都会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导致可能当地的居民都不会那么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银行啊不能，除非它是单纯向世界，即使世界银行。他在协助开发中国家做这些事情，他在也是某种程度不是100%啊，当地的民众都会支持他，因为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 那其实对台湾来说，是不是如果现在加入亚投行，其实对经济发展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在现在台湾的这种政治的蓝绿版图之下，其实不管是蓝的这一方还是绿的这一方都不愿意去碰触这个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这么一个话题呢？ 这个当然了，这个可以谈了，但是问题说我觉得我一开始讲到除非这个中国愿意在这个就是他所要筹设这个银行里面，让台湾比较扮演跟中国一样比较相对比较对等的一个，就政治上比较对等的，那才有可能。不然以现在台湾社会的氛围啊，尤其去年318学运以后，你假如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处理，我想你要不要参与蓝绿都不会谈。 但是因为台美关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嘛，美国像之前英国加入亚投行也是遭到了美国的一个谴责，那台湾会不会在加入亚投行这个方面也会考虑美国的立场？ 对，因为我想这个银行啊应该是不是向东发展，就是走海这个向这个海这个向东，就是走海路来发展，其实真正应该是在欧亚东亚那个是他可能，或东南亚是他可能跟中国有连结的部分，是他可能发展的重点。所以从美国当然他的海权在太平洋啊，到目前可能他为了要防止中国持续在那边扩张，他当然要自己不参加，可能也不希望日本参加啊，那作为一个，所以台湾在处理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只听美国，也不可能只看中国，所以它这些因素都会影响。 好的，非常谢谢林教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林教授再见。 好，谢谢。 好，这个看来台湾哈加入的希望挺渺茫的哈。 对，是。 哎，倒是美国，你刚才讲到美国的这个角色，美国他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动作，就是说要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话语权，来换取中国在亚投行的这个影响力。当然又被人骂说你奥巴马的这个战略是适当的，至少是你反应太慢了。现在搞得似乎美国人这个比较被动，也没想到呢习近平他是非常懂得这个借力使力。所以呢这些把它贯穿在一个整个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博弈的角度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哈。 嗯、 好，那等一会儿我看看香港人又是怎么样理解呢，到底能不能在这个大格局背景下也分得一碗羹，会不会比台湾的这个角色呢要稍微的就是深入一些哈，这个融合一些。那我们等一会儿呢继续来请一位香港的这个专家来继续讨论。三条新闻，稍微休息。好，欢迎回来三联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岭南大学经济学系的主任何洛生教授也请到我们的线上哈，来听听他对于香港怎么样可以参与其中呢，谈谈他的想法。何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嗯，好，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港府呢他早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就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就已经向中央提出了要加入亚投行。当时呢中央政府反应也相当的正面，但是哈、要加入这亚投行呢需要注资数十亿美元，也就是超过100亿港元。那么港府现在恐怕会卡在这个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上面。那您觉得最后拿到这笔钱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可能性真是很难讲，现在那个立法会里面的反对的声音我看不会少。 嗯嗯。 所以我看这个真的不太容易。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对香港是好的，对中国也是好的。主要是因为呢它的那个规模其实比那个亚洲发展银行还要大的。它的那个网络能够影响它肯定比亚洲发展银行更大的。 更大哈，就是我们现在从媒体上能够看到的，有些立法会议员他们反对的一个理由呢，说，比如说新同盟的范国威，他就说要详细的检视亚投行能发挥的功能和注册金额，才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支持他注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年这个曾荫权还在当财政司长的时候，曾经呢率领香港的商界团，开发大西北，但是呢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呢要审慎处理。那您怎么看他举的这个例子和他反对的，和他有这个保留的这个理由？ 这个其实是两码事。 嗯， 因为你看中国在那个定的那提出“一带一路”。其中包括的国家的是很多，一直到非洲、欧洲那边，也有人很早之前有人提过这个所谓世界岛，哈哈，那个最大的岛就是我们那个亚洲跟欧洲跟非洲土地上连在一块的嘛。我们这个丝路了，那个海上丝路还有那个路上的，其实包括的城市的国家呢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其中能够参与那个项目非常积极的，你也看得到呢现在的法国啊、英国啊，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我看这个事情呢肯定是对于将来世界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在这个前提下呢，我觉得这个是跟那个发展大西北呢是不同的。 嗯，好的，非常谢谢何教授的连线，谢谢您。何教授再见。 嗯，好，再见。 好，这个听得出来哈，要是加入了一定对香港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 对， 可能就是会担心啊，因为香港它并不是宗主国，所以呢它不能跟现在的宣布说要加入的30多个国家一样，可以自己宣布说我宣布自己加入亚投行。那现在呢就是说你要跟中央商量，你要以怎么样的形式，就是可以达到呢跟其他的这些创始成员国一样的地位。 当然了，它会带来很多的机遇，因为香港怎么样来说，它的这个金融服务都是在全球是相当领先有优势的哈。 对，确实。但是除了香港，我们也看到很多国人的心态，在亚投行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悄然的变化。 嗯，怎么说？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会觉得中国在各方面，都可能跟欧美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如今亚投行要做起来了，不光中国自己可能扮演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了，越来越强了，但是很多欧洲的国家也纷纷投入亚投行的这个行列，甚至是背了美国老祖宗的意，然后纷纷跑到中国这个新主子这儿来。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就画了一些漫画呀等等的，就是这种出言讥讽美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背后除了这种大国心态，除了你感觉好像是万邦来朝，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其实要看到欧美这些国家他们做这个决定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只是因为存在利益他们才来。 对， 如果没有利益，他们可能也还跟原来一样，根本就不给中国这么些面子。 对，当然了，你说现在的世界秩序啊，似乎中国希望可以有这个重新改写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离你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主导还差得远呢。所以老百姓也别太自大，就说 对，千万别自满。中国虽然国力是强了，但是其实中国在很多方面跟欧美还真的是有一定的差距，不如真的就像前一阵子悲痛的新加坡人一样，他们愿意继承李光耀的这个努力，然后把新加坡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其实中国国力强了，我们真的可能每一个公民更加努力，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在世界的印象越来越好，而不是每天大家一提到中国人就是土豪，买买买，没素质，对吧？ 就是真正你要做一个让人尊敬的，让人喜欢的这么一个公民和国家吧。 对， 好，那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暂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